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进城方向车行缓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郭庄子路段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每周六日上午的10点到12点，北京音乐广播准时跟你见面。你好，我是小东。那此时此刻的时间呢，是周六上午的10点01分46秒。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完整的为大家播报第943期榜单的情况。好，首先来听我们的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张杰，星光。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 第14位，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 第13位，王凯，心上的茧。 被思念磨出的心茧。 第12位，黄渤，阿信，当每颗星星。 当每颗星星都。 张敬轩，潜水。第10位，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Real and Me。 第9位，火箭少女101，壮。第8位，赵颖欣，躺着。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 第7位，吴亦凡， Hold Me Down。 第6位，邓紫棋，倒数。第5位，谭咏麟，天塌下来也能睡。第4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河。 第3位，莫文蔚，绝。第2位，华晨宇，寒鸦少年。本周冠军曲目，李荣浩，年少有为。 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943期全球榜一共有3首新歌上榜，1首回榜。首先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上榜新歌，出现在第15名的位置，来听张杰的这首《星光》。 This time, loveless is hello, but the memory is in lovely soul。 你的轮廓在心口，那些刺痛都化为无忧。Perhaps Down can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 the worst. 爱情却总很交错，比生活难得多。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Trouble with you 眼泪不肯走骄傲却逗留和过去说分手是不回头而我不再为你故作沉默 这是张杰为电视剧《橙红年代》演唱的插曲，刘畅作词，谭旋作曲，用中英双语演唱《星光》，本周呢全新上榜排在第十五位。在《三国演义》当中呢，有赵子龙三进三出，而下面这首歌呢，在我们全球榜上上下下多次了。在相隔一周之后呢，许巍的《我的爱》再次出现在榜单当中，三次上榜，两次离榜，本周是排在第十四位。

否旧的诺言。很抱歉，深爱无意扑灭火焰，害你离去的背影拖着纠结。悲痛不是白雪能覆盖的黑夜，爱不管在零下几度仍有知觉。最酸苦的不是你的挥别，是你要我转身把你忘却。 从演员跨界到歌手的王凯，在今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画外音》。这首专辑的主打《心上的茧》，上周呢以第6名成绩入榜，本周下滑7个榜位，排名在第13位。继续向上，在上周重新回榜的《当每颗星星》，本周呢是上升了一名，排在第12。除了阿信 solo 的版本之外，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作为电影《一出好戏》的主题曲。目前上榜的版本呢是阿信和导演黄渤的合唱版。 曾经的天际线，谣言誓言不如谎言，印证片刻，片刻给我。 Yeah. 我就如窗边雨水，背弃默默跟风向，找一个暂居，过客亦求安睡，最怕突然打雷惊吓苦喊，梦见的仙境粉碎，你我又如敢死战队，对抗坏人激不退，笑不免得罪，如残肉被一击致命，如强硬没一点畏惧，在怕火里豁出去，成就既是逐个最难度，我们难活得潇洒干脆，踏上不归之旅，停滞眼前闹市区，然后我失去焦距，大动作的身身难要，大志将蚁族群领到尘堆掉，遗留下摘星的少年，为奴隶双手废掉，尚有心跳救不了，成就计是逐个最难度，我们难活得潇洒干脆，踏上不归之旅，停滞眼前闹市区，然后我们仍幻想天塌地震，继续潜水逐个最难道我们存在感废止即去翻身艰巨停滞眼前闹市区然后我们无目的漂泊无余生 来自张敬轩七月份的单曲《潜水》，之前呢，在香港方面榜单上有着出色的成绩，进而推荐到全球榜，目前是进榜三周，小升一名，排在第十一。相对于在陆地上生活，潜水是一种新的生存规则，体会另外一种不同的思想和感受。好，那我们继续向上一名，要听到的是进榜第三周，本周呢下降了两个榜位，排名第十。这是来自于郑秀文和王嘉尔所合唱的《Creole and Me》，收录在八月份发表的精选集《Believe in Me》当中。 伤口包好纱布，带爱代替愤怒，言语的冷枪，天天都听到。仿佛子弹飞舞，没有令我却步，谁缠住我喜欢担任原告，诱惑背叛责骂，重伤悲害谎话欺骗，盗取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my shirt hurt. Step after step, I was moving on. 喧哗之中祷告，让爱为我带路，人性的缺点可清楚看到。Hey yeah, searching for the sunlight, searching for the hope. 谁能伴我星光之下？ I was lost, ain't nobody there.

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8度，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早晚天气比较冷，还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今年圆明园长春园玉玲珑馆湖心岛和长春园海月开金湖心岛以及周边水域被划为了自然生态区。除了有选择地保留了部分水面的芦苇之外，秋冬季节圆明园还将保留残荷景观、环扫狮子林、银杏大道等景区的落叶，留出彩叶景观区域供游客欣赏。目前芦苇丛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12月之前游客可以在玉玲珑馆、狮子林、福海等景区湖面欣赏到芦苇景观。近日，以中国古都天下大同为主题的大同旅游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大同旅游的热度呈现持续的高涨态势，日均接待室外游客量达到21万人次以上。而北京作为大同旅游的主要省外客源地之一，三季度有游客166万人次到大同旅游。进入到11月份，曹妃甸湿地的候鸟数量迅速增多，这两天近千只东方白鹳不约而同地云集曹妃甸湿地。这些客人在曹妃甸湿地也受到了更加严密周到的呵护。入秋以来，湿地保护部门每天都有专人负责巡护。为了确保景区的森林防火安全，京东天津蓟州区八仙山景区已经封山，不再接待游客。另外呢，蓟州区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也从11月31号起开始封山，11月15号开始，梨木台景区封山不接待游客，九山顶景区11月中旬开始也将进入封山防火期，不再对游客开放。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09，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继续倒数943期榜单的上榜歌。那这个时段呢，首先是两首进榜新歌，来听到的是新歌上榜排名第9，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首张 EP 的同名主打《撞》。80年代复古元素，然后对撞 EDM 曲风，也代表了火箭少女冲刺前行的力量。